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每月每一年，我们都希望自己呢是往前进步，往上提升啊，当然也可以进二退一的这种方式啊，来不断的实现我们的梦想。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他的这种创业之路啊也有点意思，比较的曲折。最开始呢他是一名运动员，后来呢来到了一家户外用品的这种品牌商店啊做工作人员，此外呢还做一些兼职的这种教练员，再后来开始自己做什么呢，创业了。他在的那个领域是什么呢？他在的这个领域啊，乍一听以为是餐饮行业，因为大家都管它叫面条啊，但是仔细一听好像跟吃有点远。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攀岩最爱俱乐部的创始人面条。面条您好。 好，大家好。 为什么大家管它叫面条呢？为什么它是吃不是吃的是爬的呢？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你的名字的由来。 名字就是比赛的时候，因为比较瘦嘛，因为身材是比较瘦弱的，就是 比较灵活。 对，可能你第一时间看我还是比较单薄的哈，这种比较瘦弱。然后呢比赛的时候呢，又去翻过沿的时候，过点的时候呢，抓着点之后居然没有掉，就撑得特别远。一般的人可能要中间要抓那两个点，但是我可能越过了两个点去抓第三个点就抓到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哦，这个跟一个又细又长的面条一样。然后就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这个面条了。 大家没有管你叫长臂猿呢？ 没有。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那我们就管他叫面条教练吧，因为大家都这么称呼哈。他实际上是在经营一家这个攀岩的俱乐部啊。 对， 我们也是第二次采访他了。这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叫创业回头看。那今年我们也是陆陆续续采访了曾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些创业者哈。一年一个样，创业回头看啊。我记得原来采访他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节目里介绍的一样哈，跟我们讲过他最开始在学校里喜欢上攀岩的过程。后来呢又冒着家人的反对哈，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啊，然后来到了北京。 对， 来到了北京，在一家这个户外的这种品牌店工作哈。 对对对， 又做销售，还要做一些这个攀岩的指导教练的工作哈。再后来就自己创业了，自己要开一家攀岩馆。现在掐指一数，这攀岩馆几年了？ 一晃这攀岩馆就是4年过去了。 4年了。 对，4个整年了。 还在老地方。 对对对对。 啊，那看来这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在往上爬吗？ 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这4年的时间， 确实挺艰辛的啊、 嗯、 这个创业尤其是在平台比较薄弱，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啊都比较弱的情况下，能坚持到现在，我都真的没有的时候真的想，哇塞，我这三年的时间过去了之后，我觉得我坚持过来了， 嗯， 挺不容易的这样。 咱们玩攀岩，如果是玩这种岩壁的这种攀岩啊，不是户外那种攀岩啊，这个攀爬的路线一定是直线吗？ 不一定是直线的，其实攀岩也是这样，就是你最终的目标你是到达岩壁的顶端，但是中途你会有很多向左向右啊横切啊，对，就其实跟人的生存轨迹是一样的，你要经历很多这个平行的移动啊，或者是在直上啊，就是这样， 嗯， 对，有起伏的这样的。 如果复盘一下这几年哈，你们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做了哪些事儿，有哪些进步，有哪些退步 啊，这一晃有一年多了哈、 嗯、 这个时间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转换。那上次我来的时候，其实我满脑子还是都是在一个教练的位置上， 嗯， 但是现在呢可能对于这个看现在的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但是每次来都是做一个梳理嘛，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这个对于这个整个的俱乐部的运营啊，哎，对于他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啊，这个是我现在首要每天都会去考虑的问题。 那这一年你们做了什么呢？ 做了很多啊，然后我觉得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孩子有了成长，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大人的会员也有一定的积累啊，有了一定的这个数量，这些呢能够保证我的一些基本的运营，能让我更踏实。 可以说就是客户越来越多了。 对 啊， 要上次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会员不稳定， 大概是多少？ 还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个当时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星期营业额可能只有几百块钱， 嗯、 就很少来体验的。 现在呢？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这个会员来， 嗯， 然后也有新的人来，就是大人孩子都会有。 嗯 嗯嗯嗯。 所以就是这一年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之前呢还在为经营发愁。 对。 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暂时不用考虑这个吃上顿没下顿的问题了。 对，现在就是说基本的这个温饱解决了。 嗯， 现在后续的就是如何来更好的发展。 嗯， 如何让自己就是吃得更好吧？说白了就是。 那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啊、 因为很多人他开店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是吧？一开始没人知道，陆陆续来几个，当然也有流失的，最后达到一个稳定增长的这样一个局面。 嗯、 你是怎么做到的？特别是从一个教练转型到。一个全方位的运营者，你又做了哪些事情？ 其实创业挺难的啊，现在回头看啊，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我觉得真是要是没有一定的这个资本，我说这个资本可能你是综合的啊，轻易的还是真正的不要去创业，因为确实之前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你都很难去解决。 嗯 啊，有很多次中途都是想放弃啊。之前来的时候我也有聊过哈、啊，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攀岩，我的个性决定了坚持，这是最重要一点。 嗯， 啊，这个我这个人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就是越是在最难的时候呢，我越能坚持。当别人越是觉得你这事儿好像做不起来、不太可能的时候，我越内心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没有客户来、 啊、 没有人来玩，你坚持也没有用啊、要做点。 当然他是这样了，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可能人很少，他不会说一个都没有。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那来了这一个你就用心去做，你就用心的去对待， 嗯， 你就努力去做就好了。所以就 能不能跟我们模拟一下啊、 嗯、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你的一个学员一个会员是吧， 嗯 嗯, 嗯， 你怎么来辅导我好吧，现在我装备什么的已经穿好了 啊， 还是说你先帮我穿一下 啊, 啊？没有问题啊。然后来到我们这儿，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这样，你呢要放松。再一个呢、 啊， 因为他好多人都说，哎呀，教练这个高不高啊，怕不怕？我说没有问题，好吧。来了之后呢，我们先做一些热身啊。 好，那您教我 啊、包括您对于这个、 怎么来的啊？ 我走路来的 啊。对于攀岩，你感不感兴趣啊？然后这个原来 有一点基础，我们台旁边有一家攀过两回 啊， 正好住这儿嘛，我过来看看 啊。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路线， 嗯， 然后你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尝试之前呢，你要来 推荐一个吧？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嗯，比方说我们这条黄线 啊， 它是一条叫什么呢？叫比方说取个名字， 嗯， 它叫这个 上 快乐根本，这条线叫快乐根本。 快乐根本。 对，那么这条线呢，它的目的就是，其实这条线我设置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嘛， 嗯， 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这条线的抓起来都比较容易啊，这是 比较容易， 啊， 对我来说， 对。然后你只要放松， 嗯， 啊，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上面有一个铃铛，你到顶的时候你可以拍响那个铃铛。 那你在哪儿呢？ 我在下面保护你啊。 啊，你指导一下吗？ 啊，对啊。然后你上去之前，我会让你做一些比方说下落的这些保护与自我保护。 嗯， 第一时间呢，你会对于岩壁和垫子有一个亲切感。 嗯， 对吧？你不至于说你上去之后特别紧张。有好多人就是下落的时候不敢往下跳嘛。 嗯， 尤其我们那个矮的攀岩，它只有四米五以下的高度，所以你要先适应。当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会让你们去适应一下。啊， 我觉得我这个腿好像蹬不上。不行，这劲儿 蹬不上不要紧，蹬不上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可以调整一下，调整好了再上。 不是，我手没劲儿， 手没劲儿， 手抓不住，抓不住， 手没劲儿，下来放松放松。 好，就是刚才我是模拟了一个客户啊，因为会员这个攀爬的过程。那你刚才说就是一位，你要从头到尾这么辅导他。 对， 你在旁边没有别人吗？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这样，都是我在旁边。对，这样一点一点的耐心的去指导，就不论是会员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不论是这个客户提出什么要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做。也许我不是一个很幽默很生动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会努力的去告诉你怎么样能保证你的安全，怎么让你打消这个心里的这个顾虑，让你尽可能的放开一点去尝试。 他们都提什么要求？哎，跟我送瓶水上来。 这要求很多，一进来，哎呀，就这么高啊！ 啊， 哎呦，这没意思，这没什么挑战 啊！ 当然我说了，哎呦，我说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说，你看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二三条线，你看这些线路啊，都取了很酷的名字啊，我们当时都取了。你看你能完成几条？他上去之后，哎呦，这个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啊！他还真是得需要去跟教练请教，然后去掌握一些东西，你才能去尝试的这种。 嗯 啊，运动， 那你这种一对一的这种耐心的辅导有效果吗？ 其实我们是这样，就包括到现在也是一样，其实好多人都说了，哎，教练你这个其实请教练可以收费，你不用交那么多，好多好心的朋友啊，对，都是这样。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不一样，因为这客户只要到这里了，他内心有需求，那从我们角度上，不论是比方说他请没请私教，那我呢有的时候我尽量的去让他懂一些东西。 嗯， 当然我也是有尺度，我不会说所有的东西都教，那也需要时间的嘛。 嗯， 啊，像我今天上午来之前我就教一个私教，对吧？他是一个钢琴老师，然后就去教的时候，你就那一个小时你就全身心的去告诉他怎么去做呀，包括他刚开始这个心理啊什么的，你去放松啊，对，就鼓励他。 钢琴老师他其实经常用到手指啊， 啊， 那么他可以去攀爬吗？会不会让手指变形 啊？ 不会的，不会的。其实你怎么说呢？其实这个他的教的那个学员，就是也是我的攀岩的学员，那小女孩，跟他学钢琴的。然后呢，他这个手指呢，其实不影响的。你包括现在，你看我的手指，他没有受到影响。只要你正确的去尝试这些运动，你不是就是高强度的那种的去拉，他就没有问题。 好，那你有一些是看似大家认为可以收费的，或者说不用收那么多的，你都免费的哈，付出了，那见到回报了，就是靠这个见到的回报，学员越来越多吗？ 对啊，其实就是这样，你用心的去对待一个人，你敬他一尺，他就会敬你一丈。 嗯， 那其实有些人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在乎那点小钱的，到后来他会给你更大的回报。对吧？后来他就会请私教，他会办年卡呀，办各种卡。对，那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比方说，他就是有的人也是这样，你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嘛，不能说因为啊，人家跟你偷学了点东西，这个再就不来了，或者说办个很便宜的这个次卡就没再办，更 更多的这种卡，你就那样的，就在以后再来，我也是一样对待。 嗯嗯。 啊，因为这些年下来，也是因为这个，你的人品决定了，好多人愿意跟着你去玩。 嗯 啊。 所以你是靠自己这种死磕死扛坚持，慢慢的把客户留下来， 对， 增加了。 我创业这个路呢，对于我来讲确实挺难的，因为我不太会变通。 嗯， 哎，就是说你的角色转换，对吧？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你刚才这条路也更多是在教练上面。 对，其实还是在教练上面， 在培养客户。 其实变通的话，你作为一个，如果他来了，你要推销这个产品。其实你的目的就很明确， 嗯， 你就很直接。但是从我的内心，我就总觉得那种直推的那种方式不太适合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下， 嗯， 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没，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的内心，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就不会那么直推。嗯，比方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你就是一身心的想让你办这卡，我可以就不失身份这种吗？但是因为你又是一个教练，你想在他心目中树立一个教练的形象， 嗯， 然后呢，反正这也是矛盾，也是现在需要改变的，就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教练啊，专业技术人员， 你又是一个销售人员， 对，你还要做销售，你怎么做？ 所以啊，对，这就是一个矛和盾， 嗯， 啊， 这让我想到了上次面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哈，啊，跟大伙儿也说说，当时就是在一个户外用品商店是吧，要卖一些这个装备，对吧， 啊，户外这装备， 对，你当时还有一个同事，他呢侃侃而谈，也比较会这个销售，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一开始业绩你就不太如他是吧， 啊，对， 后来你是找了一个差异化竞争的点，因为你懂攀岩，你懂这些装备的一些用途， 嗯， 所以你从这个装备的角度跟大家来介绍它的功能， 嗯， 哎，慢慢的你的业绩也还可以， 啊， 也上去了， 对 吧？ 啊，虽然没有他那么优秀吧，但是就是不会差的那么多，拉近距离了， 也有自信是吧？ 哎，对对对，因为那些东西他都不懂嘛，怎么使用啊， 嗯， 啊，他都没有实践过，他光说他不行啊， 嗯， 尤其涉及到这个安全风险的这些产品。 那我倒有一个建议给到你啊， 嗯， 就是你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吧？你请一个大管家，然后呢自己呢不是 CEO 啊，你是好比 CTO， 你是技术总监，然后你负责这一块。 其实您说的这种想法，其实我在去年到今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嗯， 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您创业您才了解啊，哦，你可以请啊，但是请你得需要有钱啊，嗯， 合伙人呢 啊，你需要有投资啊， 哦， 对，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公司的这个运作， 嗯， 发展方向定位， 嗯， 对吧，它不是单一说我就是一个纯个体经营这么个概念， 嗯， 对吧，就是未来我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方说你这公司的结构重组啊，对吧，你要想把它平台做得足够大， 嗯， 那你各方面你都要去考虑， 嗯， 对吧，你是不是引进这个投资，还是引进这种经理人。其实我内心特别遇到好多这种外事上，我真的想往后退， 嗯， 但现在我是没办法退，因为你是公司的这个主要负责人， 这就跟你一个人在爬这个攀爬一样， 对，你没有退路，现在呢，对，你就像您说的，您说找一个户外经理人，那你给的薪金够不够满足这个条件， 嗯， 还有多少人对于这个领域了解，他愿意能胜任这份工作，这个都是问号。 所以说很多人说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人的问题， 对， 就是我先解决好谁跟我一起创业， 嗯嗯嗯嗯， 有的时候比我这个想法要更重要一点， 啊， 因为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把一群各领域最优秀的人能够集合在一起的话，这事儿成功的概率就会大一点。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几年呢就是发展这些会员，我也从当中去选去看，有一些留下来了，有一些走了，他们坚持攀岩，但是有一些变成了我的这个同事， 嗯 啊，然后不论是兼职还有全职的，现在我们全职的就跟我搭档的就一个， 嗯 啊，他主要的工作也是在于对于对外的一些，其实我们就这样，这个公司在发展阶段就一枝多能嘛， 嗯， 对吧，我也去销售，他也去销售，当然我看了一下他的优点会更强一些，他的销售能力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你可以把刚才我所说的在户外用品店打工的时候那个同事给挖来， 这个 不行，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当然就是你可以从你的现在的这些接触的人当中去选嘛。 嗯。 啊，他就有一些就像之前我们聊的，他就胜任这个工作。 嗯。 而且他原来做过这个房地产的销售啊， 嗯、 然后包括他在滑板店做过这个营销啊，而且他又特别热爱这项运动。 嗯。 但是这样的人确实也很难。 可遇不可求呗。 对。 是吧，还是 但是遇到一个，我觉得就。挺满足的了。 嗯啊、嗯，好，刚才我们是说了这一段时间啊，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客户没有太多的这个流失，反而有一些增长。 嗯， 至少这个度过了创业的前三年， 嗯、 是吧？ 嗯嗯， 第四年， 嗯， 多少还是更加的稳固了。 啊，对， 嗯，步子迈得更加这个坚实了啊。 对 对， 其实前三年应该来说，听您的意思，稍微有一点点放弃，可能这事儿就做不成。 对，那三年真是，哎，这个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就是，好多次想放下，然后好多的这个纠结痛苦，反正经历了很多吧。 嗯，纠结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对自己就质疑了呗，质疑自己了，就不相信自己了， 就干 不好 这事儿， 你不太行，你不行，就是好多次心里都在问，你看好多事情没有业绩。然后好多身边的人都在质疑你的时候，就劝你啊。 他质疑什么呢？ 他就说了，你看你这个，你现在你又没有管理经验， 嗯， 然后你又，你看现在生意又这么惨淡，你看你每天要面对那么多压力，房租啊，人力成本啊，对吧？你怎么办啊？ 最惨的时候，就是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钱？ 我不说了吗？就一个月下来就几百块钱。 那房租要支出多少钱？ 房租支出那就那个时候就八九千。 嗯， 然后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成本，加不每个月的成本，就刚开业那一天开始，每个月的成本都得接，就得一万了。 嗯， 现在就得租金也涨嘛， 嗯， 现在就得是一万五了。 刚才你特别谈到，就是似乎自己被现状打击的不得了了， 嗯， 快没有自信心了。 嗯嗯， 那有没有人帮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靠自己一个人扛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边，你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人。所以到现在我也挺感谢， 嗯， 接触的这些人，好多的人，啊，他们都有一些看到了，啊，不同层面去帮你。有的人，比方说是，这个给你建议，给 你最想感谢谁呀？ 啊，最想感谢的怎么说呢？现在。其实现在身边这个教练我就挺感谢的， 嗯， 啊，因为他从一个爱好者，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就是跟他妈妈一块儿来攀岩，然后这特别纯真，就是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就是喜欢攀岩，然后呢，我现在我就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通过攀岩我能够自己生活，当然他家是北京的啊，然后妈妈也很支持他。他妈妈都50多了，还跟他一块攀岩啊，包括给他保护，相互做保护啊什么的，我挺佩服的。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天天看我那个样子，因为都是一个没精打采的样子啊。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正能量不是特别足那么个人。然后每次来了，哎呀，就是我们现在开玩笑，他就说，哎呀，你。那个你那个时候啊，就是面条教练，你那个时候我看你啊，我都担心我这个办了卡，到时候这个万一哪天你这不开了，我这钱怎么退 啊？ 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这么说啊。但是现在其实也看出来了，我们就越来越稳当了啊。对，因为这样的人确实不多，好多人啊，就是转瞬即逝，一来了两天心情就走了。 所以你感谢的这个人，他有两重身份，一重身份是你的客户。第二重身份就 现在不是 变成了你的这个一起干事业的同事了。 对，现在他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也不叫同事，我们其实就是叫合作伙伴 啊 啊！但是他确实是原来他也有想过，他原来在一家滑板店，然后做这个摄影、做剪片子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不干了，他就喜欢攀岩嘛，他就接触到攀岩，他就去其他馆玩，然后他一查，哎呦，我家附近有一个，他就来我们这儿了。 所以就是他没有放弃，他在坚持，这让你有了继续下去的这个希望了 啊。对，这其中的一个点吧，其实有很多，刚才我谈到那大哥呀，嗯，还有就是 哪个大哥呀， 就是也是我的学员嘛， 嗯， 对，然后年龄比我长， 长我10岁左右，然后他经营管理都特别有经验。其实我现在特别愿意跟年长的人在一块儿，因为跟他们聊呢，他们能懂我，就是知道我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情况。 那大哥是干嘛的呢？也是做买卖的吗？ 啊，对对对对对，做生意的，做贸易的。 啊、哦，他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很多了，在你最困境的时候，你经营不下去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建议嘛。他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举一个例子。 啊、哦，比方说这个对于公司的结构，因为他是做管理的嘛，对吧？他建议我，比方说他说现在时下流行这个众筹啊， 嗯， 就你有没有考虑一下呀？啊，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他都给我一些建议。那因为他在公司主要是做这些人财务啊， 嗯， 人力资源啊，他说对于这个选招人，或者对于这个工资薪金上，你应该怎么去谈？你应该怎么去做啊，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你要有，你要怎么弄。其实这些细节的东西我跟他聊的还是蛮多的。 规章制度啊，我们从这个入手吧。 嗯， 原来没有规章制度的。 原来只是立了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有些好多东西都是照搬嘛，照别的人抄啊这种。但实际当中你就是这样，原来的时候我比较怎么说，不灵活，就是你比方说这个事儿这么样了，你就得是这样，你就不会变通，这样就导致什么呢？你下面这些工作人员他会有怨言啊，比方说他干工作挺辛苦的，然后呢他又得不到支持，你就天天就说这不好那不好的， 嗯， 对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李哥其实有的时候那大哥在旁边一看，他会看明白一些事情，说你对待他们你不能这样。对吧？你要这样的下去，你不就没人了吗？没人可用了。 嗯， 你把自己关死了，对吧？你天天就揪着人家的这个不足，当然他也有不足，有不足你可以用一种很怎么说，你别太直了，对吧？这个事儿你就很直接的。 实际上你是把你的那个焦虑情绪撒在了他身上， 对，转嫁给他了。你说下面的员工，你要是保持这样一个心态的话， 嗯， 那谁还愿意跟着你一块干啊？ 他这个提醒很到位，他在旁边冷眼旁观。 对， 他 不会说当着面说的，都是下来了私下里了我们聊天了，哎，小声跟我说一下， 嗯， 对吧？但是人他也是点到即止， 嗯， 我告诉你了，剩下的事情靠你去做。那当时我那好多次我都听不进去啊。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啊， 嗯， 有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哥点播，您都没有听进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嗯， 朋友们，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 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我们请到的嘉宾去年也参加过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的节目，他是一位在攀岩领域的创业者。有请我们的嘉宾面条教练，您好。 各位听众下午好。 嗯，这一年以来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坚持到了今天。这就是创业者啊，可能每天都在想，每天都给他们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过了今天活到明天的问题。刚才实际上面条谈到了一个老大哥是吧，给他很多的帮助，因为这位算是亦师亦友的客户是吧，他也是在商业领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是问题是人家劝了你说了你怎么还不听呢？那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跟性格有关吧。有些东西只有是自己经历了，遇到问题去验证了，你才觉得我这人性格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别人说呢，我可能要去验证一下，对吧？有些东西因为实际做事情的是我只有在这个验证当中，我才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 那他当时说你什么呢？ 怎么说呢，其实主要还是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些运营管理方面的，比方说我对于对待这个员工对吧，你的这个处理方式，这个也不仅是大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朋友也是给劝我，就是你要改变一下啊，对他们呢你就不能说把情绪带到当中来对吧，你对待员工呢，他肯定一个人他就是有这个两面性是吧，你发现他的问题了，你要及时的去跟他沟通，用一个比较缓和的语气圆滑一点的语气，就是不要很直接的去说这个事情。 比如说现在我就是那个有问题的员工，你原来是怎么说的？ 原来就肯定是这样，那你在工作当中你做的不好了，我就会点出一二三，我比方说你对待客户的时候你那个不能这么的个态度啊，我跟你讲以后要这样，我跟你说我就怎么怎么样啊，我惩罚你，对，就是很直接说话的时候就 比较冲是吧， 对，比较冲，就没有那种感情的语气在里边，因为你这样的话那员工也想了，那其实你细想一下，其实我站到他的位置上，我辛苦了这一上午，我带这个员工，虽然说我带这客户，虽然我带的过程当中这个客户不太满意， 但是他跟你反映情况，但是你要明白，我也辛苦的去做事情了，对吧？ 那你说的这事儿，他怎么对客户了？ 就是比方说对待客户的这个态度啊，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如果换位思考，您是老板，来了一个客户的话，你会特别热心，特别热情。 对。 但是原来的呢，我们那个教练呢，他因为他是给我打工嘛，明白吧？他可能前一天没有休息好，或者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可能我们之间有矛盾，他可能带着情绪，他进去之后，反正教人家的时候，哎呀，行啊，你就穿上鞋爬吧，就完了。就不像我那么很主动了去哎聊 一 聊啊啊！您是从哪儿看到的？您之前有攀过吗？他不会这样去说。 行吧，爬吧。 对，爬吧。然后呢，那个人家的客户就说了，这教练这怎么爬呀？一会儿关键一会儿的功夫呢，人又没了，人呢去洗手间了，洗手间干嘛去了？打游戏去了，拿手机。哎，你这个事情就不太好了。 这被你发现，那火。 然后人家客户就说了，他说你们这个什么态度啊，服务态度也不好啊，什么的就会跟我反映嘛。但是反映出来了，你看这旁边吵吵，人家都有影响嘛。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嘛，劈头盖脸，反正也是你说人的时候，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你下个月我就扣钱啊，或者说对吧，你下个月就不用干了，就那气话就上来了嘛。但是其实这种方式就非常不妥， 即使是面对一个有错在先的， 对，哪怕是你过后再去跟他说呀，当了那个面我就把他叫来，我说你去洗手间，这让我逮个正着，你玩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对，那么这类似于这种情况， 你原来管过人吗？ 啊，怎么说呢？实际上还真的没有。 上学的时候当过班干部吗？ 没有，当然我当过攀岩队长啊。 哦，那攀岩队长也能管不了人 啊。但是对，在攀岩队里头也是这样，我就感觉我的管理方式不太适用啊。对，所以就是还是对于这种语言啊，对于这种变通啊，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去调整。就包括现在，其实改了很多，但是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情绪一上来，想把控自己的情绪还真的不太容易啊。 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这次结束的世界杯也是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啊。有一些教练员他是从运动员开始上来的嘛，是吧？守门员啊，或者是这个中场啊、前锋啊等等。 哎、对对对。 那其实他要从一个队员的身份转换到教练员的身份，要管理全队，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包括他和队员之间出现了矛盾怎么办，是吧？还派不派他上场？ 对 啊，包括他怎么来处理这个场上的一些局面啊，队内的一些比如说内讧、不团结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裁判员的问题，这好像都需要极高的情商。这块其实作为每一个创业者来说，大家都是在路上的，也没有说谁就能做到特别的完美。 对， 但是好在是你身边会有一个人给你提醒。一般说你坐在这位置上吧，很多人就不给你提醒了，你说算呗，是吧？你老大。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位大哥倒是给你不少的这个指导作用，还挺难得的。 其实到今天也是这样，就是他们都是在幕后，因为跟我没有直接的工作或者利益关系，所以他们都是把我当成一个弟弟来对待，他们说话呀交流啊都是告诉我都是最关键的东西，他说你要一直这样会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点。 关键听众朋友不知道啊，面条教练说的这位贵人啊还帮他省过不少钱。一开始在谈这个房租的时候，他有比较有经验，你跟我们说这段呗。 对，因为当时也是就是在别的场馆就觉得，哎，开个自己的馆多好啊！好多这些学员会员说，啊，教练你自己开一个多好啊！你看在别的这，你看人家还不让你做这做那的，受限制，然后脑袋一热乎，一拍完脑瓜门就开始找嘛。当然前期找的话，有一年多的时间找这些场地，然后呢，其实当时找场地还是挺盲目的。其实现在的话，如果再让我选地方，我肯定第一先不会选这种地方了。首选肯定是什么商场啊，什么这些地方。 你现在选的是一个， 现在选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单位上班的地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就是里面特别荒废那种。 然后你因为你要做生意嘛，你想想你得肯定找人流比较密集的，大家第一时间能看得到的地方。 嗯，你这还得找找 啊。当然当时没有概念嘛，当时就是在五八同城上看，在这些地方然后查了一个场地就去谈嘛，就去看，哎，觉得这地方层高也够，当时也就简单的就看了一下场地嘛。然后呢，这个当时那个开发商的老板，人家是很那什么，哎呀，很亲切啊，接待你啊什么的，是吧？这个给你倒水啊，然后哎呀，你这个做这个就最适合了。实际上他其实他也不了解嘛，他也不知道。但是谈判呢，涉及到这个谈判了，到关键阶段了，那肯定是这样。我就跟说，我说李哥，你看跟我去看一看吧，因为我那时候住在这个朝阳那边，然后他就跟着我去看。对吧，第一时间他说了，你首先你要了解的是租金，你并不是先看场地，对吧？你价钱看看他是个怎么个价钱啊，对不对？他这个第一报价是多少钱啊，对吧？我们得针对这个钱，因为你是要经营的，你是要花钱的，对吧？你花钱的每一分钱你得肯定要想啊，然后包括他给出了什么条件啊，这些都是第一次去我都根本 没 了解到的。 嗯， 所以下一轮再去的时候我就得问他这些事情嘛。 嗯， 然后我一问，这一年租金哇都20多万，这一看这不行啊，我们的其实我们内心的就是10万以内， 嗯， 一年租金，对吧？然后这差距比较大呀。但人家说了，你看我这个又是帮你把什么做上，帮你把地面处理了，帮你把窗户换了啊，他说他的东西呗，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外面露台你可以使用，啊，我免费送你个露台，但是你知道他当时说送，但是后来谈的时候他说了，这露台也要算钱的，你这个商家 先把你招来， 对他跟你说的就不一样，包括他前期你要交一笔押金，这个押金的数额也不是一样了，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决定了，就包括合同，对吧？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东西啊，那将来涉及到。这个纠纷的时候怎么办啊？我就让李哥，我说你看看这个没问题吧什么的，就肯定是在过程当中他要帮你审好多东西的。 那最后的结果是 最后肯定是帮你争取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嗯，对吧，我们心里的价位啊，包括 租金降了多少， 哎，那砍下来很多呀，砍下来得至少有三分之一 啊。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露台，之前他说要算钱呢，露台多少他也一年要多交几万块钱呢，交3-4万块钱，这一下全省这露台不行，你必须得送我们。你这个之前你答应的事情，你说免费，你不能加到这里面去。他变着相的给你加，他给你往外算公摊面积，算的都多。 所以你想想 啊，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创业，一定要找一位这个李哥， 啊， 找一位这有经验的人，因为这创业初期什么都要花钱。你刚才这么一说，我粗算了一下，至少一年省小10万呢。 啊，对对对对对对，省了很多钱。包括一些装修啊什么的都不懂，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我真是就是一腔热血，但是其他层面的经验啊什么都没有， 嗯， 就开始做了。 所以创业想成功啊，真的有好多因素， 嗯嗯嗯， 一个呢是自己得坚持，是吧？第二个呢还要有这个合作伙伴的支持， 嗯， 三呢最好还有一些这个外面的贵人相助 啊。对对对对。 那现在进入第四年了哈，你还看好这个领域吗？ 啊，怎么说呢，肯定是越做越好，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方向不会错，我选的方向不会错。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呢，我的爱好，我的这个喜欢的东西都在这儿， 嗯， 所以我也其实内心上啊，从这个业绩方面我现在没有一个数， 嗯， 但是从内心上来讲，这个攀岩我觉得是未来我一直坚持做下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啊。 这首歌叫 Follow Your Heart 啊，遵循内心的声音吧。 嗯， 刚才你说自己做的事儿呢，一个是自己喜欢的是吧，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目前看到了一些曙光了哈。 嗯嗯嗯， 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功课，我发现在北京目前的攀岩馆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十多家呢。 嗯 啊，十多家，你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儿啊，还是说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攀岩这项运动发展往前又推动，嗯，这是好事儿，有竞争才能有发展， 嗯， 啊，然后呢，对于我们呢，之前聊说，没有太大的冲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因为北京足够大，容得下这个大家都去做一些事情， 嗯， 尤其像通州，比方说现在就通州就我们一家，肯定未来不止我们一家，这个肯定我在我这个未来这几年肯定得预料到的，有一些看好这个项目的，通州因为未来发展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个都正常，这都是在预料之中的。 嗯，嗯，好，当然我们知道同样一个体育运动，它的专注人群或者是它的这种差异化竞争也取决于哈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嗯， 那你们的定位是什么？跟目前现存的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定位是这样，就是我最终还是想做成这种俱乐部化。 嗯， 什么叫俱乐部化呢？现在的这个场地呢，很直观的说，他们主要的就我们现在啊，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服务的产品比较单一化。 嗯， 就是客户来了，哎，我们在场地里头我们提供这个岩壁，提供教练这种服务，对吧？我们你就在里面玩就是了，就没有往更多的这种延伸和延展。那从我的角度上我还是这样，就是山峰我最终的目的还是满足一个普通人登一座雪山的愿望。 嗯， 但是我们登呢就不是登那种，那要登那种山的话我们不用找我们，我们的价值体现不出来，我们的价值就是登一座有一点技术的这种山峰。就像去年我刚刚去尝试了一下，第一次去尝试去登了那个海拔5300多的这个四姑娘山的玄武峰，去尝试了一下。你看如果是作为这个俱乐部运营的话是这样，把你的俱乐部提升一个档次，对，大家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座山。 嗯， 那我们呢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去满足这样的一个愿望。 那这会不会更小众啊？ 不是这样的，其实对于这个都市里的这些人群，每个心里面都有一个挑战。那挑战其实好多人都愿意，其实大多数人愿意去爬山。 嗯， 对吧？那我在场地里头去攀岩也好，它就跟健身房类似了，就是我只能局限于这么小小的一个场地。 这块已经开始尝试了吗？ 对，开始尝试。 效果怎么样呢？ 怎么说呢，现在只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开端啊。去年的话我带着那大哥还有大哥的女儿还有一个女孩，我们去尝试了一下啊。当然这个尝试呢，因为登雪山是有一定风险性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带着大家一块出去，哎，大家都是 AA 制的。 嗯 啊，我们也一块请向导一块去这样来做的。 但未来这一块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吗？ 我觉得会，因为随着我们会员的量的积累吧，因为现在的会员的量还是太少了，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呢不断的有这些中高消费群体进来，那么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 其实就是这一块的服务有点像定制化的服务一样，它的这种利润空间更大一些。 对，但是其实在外面有做的，但是做不是像我们从攀岩馆做的啊。现在比方说有高山探险的、深度探险的公司， 嗯， 他们只做这个高山这块，他们其他的培训呢只是很小的或者是不做的。比方说你比方说你今年你要去四川，他有高山探险公司就带你去登， 嗯， 但是带你去登呢，你的这些技术掌握的就不够扎实。 嗯 啊，我们去呢就是从最基本的攀岩技术、攀冰技术到最后的这个高海拔适应，这些全来做的。比方说你是一个客户的话，那我怎么从你身上去盈利呢？你到我场馆里头攀岩，你只是办张卡，对吧？ 它， 所以你要把盈利点从室内转到室外。 对，就是说你到我这消费是一系列的。 嗯， 哎，你在我这儿，你看，比方说我们要去登哪个海拔，比方说海拔6000米的某某山。好，你要想登这个山，首先一点啊，咱们这一年的时间，你要学习攀岩技术，学习攀冰技术。嗯，是吧，这个就有季节性限制了嘛。攀岩技术攀冰技术你都是在这低海拔跟我学，对吧，你要去，你不可能不付出吧，对吧，你要付出这个时间金钱还有一些装备。然后后续的我们带你再去，比方说我们去那个大本营去适应高海拔，对吧，我们到高海拔去攀冰，这样的话你的技术就会综合性更成熟一些，然后最终我们再去选择去登顶。嗯， 那你觉得目前要实现这一步还有哪些困难？ 我觉得一个是，就首先我自己这一块我要熟悉山峰，我要熟悉这些技术型的路线，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哪个地方都需要涉及到什么操作，什么怎么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涉及到跟这个一些专业的向导公司啊，专业的这些公司跟他们去合作协调，对吧，因为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资质。哎，到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有向导跟着，虽然我们也有技术，但是我们的高海拔的经验，遇到这种突发天气啊，应对情况啊，因为你要带客户，我带你去我要保证你安全的， 嗯， 我安安全全带你上去，安安全全带你下来，这是很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我们要考虑这个差异化，因为我们得去选择一个既有一定的技术，然后呢又不是商业线特别烂的这样的才行。 嗯， 啊，你像有一些都被人走烂了，或者是有一些高难度技术风险太大的，我们也不会去选择。啊，所以就是 有没有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设定一个目标或者是时间表？ 嗯，时间表暂时还没有，因为我底层的这个技术团队，我觉得还没有， 嗯， 没有那么成熟。 嗯。 对，现在的教练只是基本的低海拔的这些攀岩攀冰的基础攀冰攀岩技术， 嗯， 但是就是对于这种技术的进阶啊，对于这些还所以现在时间表呢还没有，但是肯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做。 嗯， 未来还会吸收就是引进很多这种高技术人才，包括一些资金的，包括一些人才方面的都会去考虑。 听得出来就是现在应该是偏乐观了哈， 啊， 开始往更高阶的这种经营方式在策划了。 嗯嗯嗯， 还没到实施的阶段， 筹备 才开始筹备了哈。 嗯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对，这是最首要的， 这是首要的 啊。所以说，之前您说达到那个点， 嗯， 我觉得现在呢，我现在需要考虑的还是怎么能生存的更好。 嗯 啊， 现在开了4年，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攀岩馆它也有这种设备的更新， 嗯， 也需要进行装修， 嗯， 也就是说这种投入不是说一次性投入，它需要 N 次性投入。那这一块的成本对你们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吗？包括未来的房租，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房租每年都涨嘛， 嗯嗯， 你当时是签了4-5年， 嗯嗯， 以后呢这些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压力在于就是它的不可预知性，因为现在那租房给我的反馈信息就是不确定 啊， 这个不确定就让你，因为我们不是说比方说我这在一个办公，我搬个桌椅进来办完工，他要不确定他说不租了我们就可以走了，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是要投入的，他要是确定不租了，我那些东西都要拆了，得给他恢复到一个空的状态，这都需要人力时间，对吧， 拆了 影响我 的 经 营还能用吗？ 那个地方他会租给别的啊， 不是你的设备拆了还能再 他不能 用 了，那个岩壁肯定是不能用了，那些支点我也老旧了，好多也淘汰了，嗯，啊，所以就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要提前做打算。 嗯， 其实在未来这下半年或者明年的上半年，我就是要跟他谈这个事情， 所以 做两手准备。 创业啊， 嗯， 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对， 看似好像一切都欣欣向荣了， 不是这样， 你不知道哪又来一个浪给你能够打得你是左右右晃 啊，对对对对对，都总想着哎平稳了就可以享受了嘛，可以到处旅行啊，去玩啊，去就简单的去攀岩啊， 嗯， 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你不做谁做呢？ 这是条不归路 啊，对，这个事情你不做后面就问题就解决不了啊， 嗯， 所以就是一块一块的事情很多啊， 现在